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第二节翻嚟咁啊，交俾粉哥先，因为粉哥话想讲讲翻水晶宫嗰场。 系啦，系啦，水晶宫嗰场咧，其实就提翻两样嘢啫。咁大家喺度呢个剿紧呢个查马克， 剿佢， 系啦，点解令到阿力达攞红牌嘅时候咧？大家就唔好唔記得查馬克呢招咧，其實早幾季喺阿仙奴咧已經成 用 啦，即係喺呢個嗰鋸嘢未復出之前咧， 嗰鋸嘢 係啊，得講啦，嗰條乜樣啊？ 就其實係查馬克打正選，其實打得幾好嘅。 係啊，嗰陣時有個名，即係大陸叫做製造帝啊， 創造咧製造帝哦， 創造 製造帝，製造帝製 造十二萬人 入波啦，製造十二萬啊，同埋令到人哋對方攞紅牌啊嘛， 係啦， 哇！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嗰一球就係冇得怨嘅，咁你單刀咁樣拍埋查馬克度都， 即 係覺得已經死咗九成㗎啦。 啊，製造帝嗰啲水準咧叻過啲插水嗰啲好多嘅。 係啊，係嘅。 即係如果唔係嗰劈嘢，佢都應該可以喺阿仙奴繼續企嘅。其實我覺得就 後，唔係其實佢一路都有能力。 因為其實阿仙奴而家即係 Giroud 踢嗰、那個做法同佢以前一樣啫嘛，即係前邊頂住啊，回後啊，彈波俾中場。 查馬克就好一樣嘢就係夠快咯。佢又比較會 靈活啲， 靈活啲， 佢搶點會好啲、 啊。 但其實係一路覺得查馬係應該留喺阿仙奴，不過冇辦法啦，冇得踢。 唔係，我哋成日都話咁多個即將俾雲家放棄嘅前鋒裏面最值得留嘅，如果你俾我喺賓特拿、查馬克、朴主永中間揀，我諗我會揀查馬克。 一定 真係 最後先排賓特拿咯，咁我 咁一 我都 係，一定係最後， 我都係 啦，一定係。 真係留喺度唔知做乜嘅。朴主任好過佢，我覺得。 朴主任 好啦，我已經講完我對水晶宮嘅感覺啦。 喂，你 講完啦，已經少 啦。咁我都補充下啦。咁其實水晶宮嗰場，我記得我凳嗰度，我有貼到點解我個揀細咧？因為第一水晶宮嗰場之前係佢講咩嘛？國際賽嘛。咁阿仙奴班友踢完國際賽之後，定唔知歐聯之後，一定係特別 流力下一場車路士啊！ 點解嗰陣時候我會睇淡阿仙奴？就係、是、阿仙奴呢隊波好奇怪，就係、是、你越對佢有期望咧。 就死得仲快。 你越係覺得佢嗰場輸咧，佢就越做到嘢俾你睇。 佢以為依自己贏到人咧，就衰埋。 即係拜仁嗰場啊，真係睇到曬。 唔係有燈神照顧咩？ 呢個另計啊，呢個就 同埋我都要解釋翻。有好多人問我，燈，喂，你係咁貼啲英冠啊、英聯啊，搞乜嘢？喂，我唔係真係亂咁貼㗎，係因為阿仙奴有好多人外借去嗰啲隊，我係有睇英冠精華，我係覺得嗰隊波，我係覺得嗰隊波 OK 嘅，咁我咪貼下咯，我唔係特登搞笑或者搞事㗎 ，OK， 你唔係我成日覺得中嘅 percentage 唔高都係二分一嘅啫，中永遠都係，除咗第一次中曬之外，但係我真係睇過隊波我知貼㗎咯，我唔係搞笑㗎咯 ,ok。好，講完呢一個題外話之後，咁就繼續返去地獄賽程。咁去完水晶宮，去完車路士之後係 利物浦。 利物浦。 但係呢，我講利物浦之前真係拉返去車路士嗰場先。 好嘢 又掉返 大家可以捉到我定位。 因為傳統嚟㗎呢個節目嘅精髓喺呢度啦。冇錯。 我仲有一個點我好想講嘅，就係蒙維爾啊。即係呢即係蒙維爾呢 打左中場。 打左中場嗰下真係犀利。即係佢除咗喺水晶宮連過三四個入禁區，最尾唔入，就係車路士嗰場又係過咗一個自己cut入去禁區，再射埋斜出嘅啫。可能我話雲家，我想拉佢上左中場玩 嘅㗎。嗱，呢個你冇聽上兩集節目啦，我哋都講過，其實雲家喺上季買咗蒙利爾之後都講到明㗎啦，有啲場次係絕對會佢同傑比斯兩隻左閘一齊出嘅。 哦， 講過㗎啦。但我哋原本以為傑比斯係偏攻擊性嗰個啊， 係啊， 成路 係啦， 估唔到蒙利爾先係攻擊性嗰個。 所以而家傑比斯咧受到威脅啦，我見佢上一場咧推到去禁區咧有個咁射波 啊，係啊， 唔 係 佢其實呢啲咪良好競爭 咯，真係唔踢噶嘛，唔射噶嘛， 即係你見到。你見到雲家佢其實所謂今年嘅戰術都好簡單，贏一比零、二比零嘅時候，一到七十分鐘， 四閘 換走只中場換閘落嚟， 殺曬後防，六人後防先。 但係你同時你發覺左路咧個攻勢好似冇乜弱度啊，就係阿蒙利爾同阿傑比斯兩隻 輪住 換閘輪住佢咧，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編排嚟嘅。 嗯， 但係同時間亦都反映咗今年右閘個位比較危險咯，因為佢已經冇藍斯已經打起咗，佢唔再將佢褪落右閘咯。 高基連又借走咗， 不出雙右閘咧，都係真係麻煩啲。呢我見出親雙右閘咧， 出親雙右閘，詹堅信好多甩位甩波，要我沙格拿喺後邊，詹堅信冇咁爆上嚟。 前啲，但係沙格拿咧又企入啲中間，變咗其實真係條右路咧。 唔 係詹堅 信，詹堅信其實我而家我覺得啦，佢嘅成長幅度。開始比預期之中慢咗㗎啦，即係嗱，好認真講，如果一月買到隻右閘翻嚟，我係贊成詹堅信類似阿桑治當年出身咁咧，借去一啲下游嘅英超球隊嗰度練咧，係會比較划算嘅一個做法嚟嘅。 所以攞下紅牌先啦。 係啦，即係去浸下咯，即係你既然你翻嚟咯，你而家個位你喺隊球隊裏邊都成。個幅度都追唔上隊球隊嘅時候，其實係要做一啲咁嘅取捨㗎啦。 我有兩個即係好似方案咁樣。如果你係嘅話，即一係要做到最盡，你詹堅信直頭擺去打正選，等佢打翻起個態。如果唔係又真係好似頭先 EV 講，一係直頭借外借佢，等佢等佢 覺得要咁搏喎，咁啊太過搏啦，太 即 係 兩個極端咯。我即係或者 走啦。但你呢個極端令我諗起一個人。雲家試過啊， 丹尼神啊， 冇錯， 冇 錯， 呢個真係經典啊！呢個 我真係，你令我諗起嗰幾年嘅黑暗時期啊！ 唔想再試啊，大佬，真係啊！ 唔係，放心，我嗰個博咧係博到一月前嘅啫，即係一段一個月嘅時間。當然，但係呢一個時間， 我連一月我都唔想試啊！ 我都覺得太薄，我都覺得係 咁樣睇會唔會太過破壞咗佢自信咧？你咁樣 都會 俾人完爆你啊嘛！ 都會當我係單人神啫。 因為今年唔係最緊要，我哋對斯華嗰啲啊，你諗下對亞當莊信俾人扭兩腳都可以攞張紅牌嘅時候，係咪咁樣太破壞？但其實另一方面就係諗會唔會大家個期望會開始對佢過高咧？即係最初第一季買佢翻嚟咁樣交下失波啊，咁樣大家已經 預咗啦。 點解喺英甲買個咁嘅右閘翻嚟啊？咁你而家當然之後嗰季突然間季初打得好好啦，係咪即係個期望突然間大家升得太高咧？ 唔係，其實對年青球員嘅內心，阿仙奴球迷其實大家應該好清楚， 係冇乜嘅， 一定唔係條曲，一定係平下上平下，跟住等佢突然間一個爆點爆， 再爆到頂嘅就 一定係咁噶啦。但而家詹堅信俾我睇到嘅就係佢繼續平緊咯，跟住慢慢傾下。 即係主要因為冇得機會俾佢八屌成才啫。 係啦，但如果你俾機會佢八屌成才咧，就我就驚好似丹尼神咁啊！八屌唔係成才嘅標， 只有兩個 case 嘅，一係丹尼神，一係藍絲。你想做邊個咧？ 非常好。 你想做邊個咧？就睇你自己做法啦，呢個雲家就 咁。雲家真係對佢信心都唔算夠嘅。你見舊年即係沙格尼啱啱斷完兩隻腳輪流斷之後一出啫，最後尾即刻俾曬佢打啦，係嘛？即 係喂，真係好認真講喎。而家你問我嗱幾個後備右閘嘅選擇啊？嗱，我而家數一數啦，有貝連啦、恩尼斯啦、詹堅信啦、 發明尼啊、 藍斯啊，喺咁多個裏面我真係會揀恩尼斯喎，真係。 恩尼斯外借啊， 恩尼斯 中一月都。 真係喎，如果俾我第一個選擇，嗱點解我揀恩尼斯？因為穩打穩扎。 係。 雖然速度唔夠快，但係個吸位好。同埋唔會咁輕易走上去，雖然係斷咗進攻，但你希望穩陣先後邊。即係我會咁諗。詹堅信咧就係兩頭唔到岸， 佢上攻又攻唔到， 收咗多就 唔係佢出波係好，但係俾唔到有位佢出波， 冇錯，揾唔到空位做佢自己應該做，即係最擅長做嘅嘢咧。 係啦， 就賴 斯，即係迷惘期咯，同韋舒雅一樣迷惘期， 係 㗎， 依家仲喺嗰個 喺个灰色嗰个位度仲揾紧自己嘅位置。 灰色 的 位 好啊 ，OK， 咁我哋依家 好嘢，走，去啦，脱离车路士啦， 讲第场， 依家去利物浦啦。咁讲利物浦嗰阵咧，咁咧其实咧我睇翻一场波咧，其实有个笑位嘅，就系咧喺八分九分钟嘅时候咧，就系卡苏拿喺中场玩失个波啦，俾轩达神抢咗个波，狂奔半场之后咧，但系冇一个阿仙奴过去拍佢嘅，最尾。最尾系点咧？你自己可以睇下嘅，最尾可以，最尾系好搞笑嘅，成个场面系。 系有几搞笑咧？因为我而家冇，我哋唔 最嬲尾， 我哋唔同人，我哋 冇片睇。 哦，喂，哇，好。咁其实咧就系、是、 最嬲尾好似系沙格兰 节目冇片睇， 系临尾跑到埋去， 系啦，临尾跑到埋去 拍咗一下， 自己去片。最尾跑一拍一下，最尾系成个波甩咗嘅，轩达神自己系，但系冇人拍过去噶，中间嘅 得咗一下。 我唔觉得好笑，我反而觉得一个绝对嘅危险信号。 系啊， 绝对嘅危险信号。 唔係佢嘅好笑係在於軒達神帶咗咁耐， 係啦，打咁耐波， 自己踩波車，自己交山塞個波俾翻阿仙奴，係到底係運啦定係阿仙奴嘅問題啊？ 喂，你問我，我笑唔出啊！ 如果你大波嗰個蘇亞勞斯死咗啊， 蘇亞勞斯我真係驚啊！ 只同你啊死咗啊！ 係軒達神，我冇咁緊張，因為嗰個時候我就 唔係唔係阿仙奴啲球員見到要軒達神大波啊嘛， 即係唔使用 啦， 唔使跑啦，自己夾翻過嚟。 踢開 U 廿一嗰啲傑比斯啊、韋舒亞嗰啲，唉隊友嚟知道你實力啦，唔追啊！咁嘅意思啊嘛？黐線，你點會唔追啊？ 几万磅一个礼拜噶，唔追。 黐线啫！你谂下轩达神嘅身价， 千几万噶， 贵过晒我哋好多球员噶都， 好似2000万， 二千万贵我哋好多噶， 贵过卡苏拿大佬，真系 买到几个赞坚信噶。 廿个，咁利物浦仲有啲咩讲啊？ 利物浦嗰場呢，除咗阿藍斯嗰球，我覺得有少少負碌嗰球窩裏波之外呢，不過運技術都有嘅，負碌就 嗰、球要講阿托尼 佔一字， 嗰球咪噔噔噔噔咁樣，迪迪仔咧 幾噔 噔啪咁樣就射咗埋去，咁阿托尼嗰球就包得慢，即係過去拍得慢啊嗰下係， 唔係離身太遠啊，三。阿蓝斯滴完之后，佢仲距离两三个人位咁滞。 唔系睇下点讲啦，即系你譬如你觉得啊，阿奥斯嗰球求其计其踢翻埋中间啫，系嘛？但有啲人赞嘅话，佢好犀利嘅，睇啱时间就晒人，等人走好晒位， 冚上嚟噶嘛？ 打横交俾 蓝斯 嗰 个， 又未讲嘅啫。 奥斯等阿蓝斯冚上嚟， 系啊，然之后再挑高个波俾佢， 侧边就拉开咗啲防守球嘅。 咁耐都唔交中，就系等佢走晒位啊，入晒去啦。 等你行过嚟，咁先再抽埋去。 不，其实奥斯呢个系佢其中一个好处嘅，佢即系佢会制造啲时间同空位出嚟， 最好嘅时机先传波。呢、這個好嘅， 嗯，唔係，不過我都同意阿京一有個 point 嘅，就是、其實利物浦個排陣係有問題， 三五二， 佢係傷咗幾個人啊嘛， 唔好話傷唔傷幾個人，就算佢係即係以佢嘅人嘅排呢個班底嚟講，係基本上完全俾阿仙奴食住咁滯。 食住，好輕鬆啊！我覺得嗰場係比我預期之中，阿斯維踢得係喺個中場組織又好，其他各樣嘢都好，我都覺得佢組織得好輕鬆咯。 嗰場邊？中場邊五個？ 比預期 中場嗰五個係咪卡蘇拿？ 唔係咩？ 對面啊？ 係啊，利物浦啊。 盧卡斯利華。 盧卡斯利華。 謝拉扎 三個。 法蘭根。 法蘭根，法蘭係啊，法蘭。 仲有一個 斯素高。 斯素高係啊。我主要係嗰兩，另外嗰兩隻亦差。 是啊，呢两只翼位系， 所以翼咪两边咪争紧啲咯。 唔系即系调翻转咯，对曼联咯，曼联就最强 最 强。唔好相比啊，呢一场系榜首大战，而嗰场系 中 榜首对中游嘅比赛， 即系普通比赛嚟嘅， 普通比赛系啊，普通比赛嚟嘅， 脱贫上面。咁啊，即系呢个其实亦都系即系咁多年，即系利物浦同阿仙奴或者曼联对阿仙奴个分别咯。系嘛？利物浦就即系两只翼，两边两个后卫左右闸唔高。 唔係，即係我有時都覺得有啲嘢其實，即係譬如阿仙奴去到奧脫福一定怯，甚至乎近呢幾年利物浦喺阿仙奴身上真係揾唔到咩著數啊！真係， 咪即係加息 加息價啊！真 係，因為阿仙奴你其實主要好靠我哋嗰啲兩隻假翼同埋翼位啊嘛，係嘛？但如果對住曼聯，佢最強就係嗰四個。呢幾年啦嚇，中場啲廢曬啦，冇人做過。係咪佢最強嗰幾個？咁你咪輪流俾人揼翻轉頭咯。咁你咪冇勢咯，係嘛？ 曼聯其實嗱，即係阿傑斯就勸我哋阿仙奴購買咯。咁我哋都講一講曼聯嘅情況啊，我都想，因為佢就話想買恩尼斯，但係新聞就話。但我覺得就即係傳媒吹出嚟嘅啫， 煲水多 冇用啦， 恩尼斯打啊，因為唔係買美斯 嗎？阿芬哥講好正，曼聯想買恩尼斯啊， 爭個字啊， 邊一時打多字 有聽錯曬啫， 恩尼斯好，算咪去咯。 嗱，咁我呢個我會比雲乜乜嗰個更大反應，因為我係更加中意恩尼斯。好啦，咁讲到讲完利物浦之后，好似中一第二回合对多蒙特啦。 系啦，对多蒙特啦，呢一场呢赢1-0嘅，咁好明显呢上半场其实我都系防守为主嘅，即系呢系团重兵喺后面真系等你埋 嚟。我个人嘅感觉系用翻多蒙特嗰招对翻多蒙特。 呢个高招嚟噶，呢个即系多蒙特系最紧要就即系你攻佢反啊嘛， 但 系佢攻咯，佢攻唔入嘅。 但系佢冇多蒙特咁跑得阿仙奴。呢場我覺得暫時即係我睇翻全場 弱勢之中偷個機會咯， 係啦，就係嗰下頂頭場係第一個攻門嚟嘅，就係 大半場64分鐘一個組織都未做過， 係啦，一半分鐘嘅啫，佢由阿斯特先嚟斬個波上去，跟住搞咗好短時間，路斯基同藍斯喺度唔知彈咗兩三腳波，跟住突然 再彈落 周冬雨就彈咗上前，突然俾咗奧斯爾一望到出，跟住基奧特撞一撞。扇咗俾阿藍斯前面執雞嘅啫，成個組織係好短時間半分鐘嘅啫，就做到一個咁樣嘅機會。但係成場波係打一個亦即係一個弱勢波嚟嘅，阿仙奴完全係冇乜優勢嘅， 四射兩中啊嗰場波，多蒙特就15射3中。 但係即係多蒙特第一場一樣，即係多蒙特永遠都係即係佢其實對阿仙奴其實兩場都守得好，佢都喺禁區外。浪射啫嘛， 冇錯， 好明顯呢個 浪費太多機會。 其實呢個係戰術嚟嘅，即係我哋作客多蒙特呢場咧，你係見到 正常， 佢係有一個先守後攻嘅戰術，係等大家消耗咗體力，睇下邊個消耗得快。 然之後再爆 你。到下半場嘅時候，當你見到60分鐘咧，你係睇翻多蒙特啲人咧，佢傳波係冇上半場咁準，佢體力上咧係冇上半場咁好，就係嗰60幾分鐘呢段時間咧，阿仙奴突然間爆發，你見到係幾個人都係嗰。段时间 走一走， 当对方得你嘅时候，你嗰段时间爆发捉到个机会，咁就1-0。 唔系，我又想问一样嘢，大家觉得系云家嘅战术，定系班球员自己本身嘅战术？ 我觉得 系云家 呢个会赚翻云家。 因為其實你睇翻平時阿斯圖踢咧，一開波係扯噶嘛，就開始，然之後係先係後面做波一兩分鐘，然之後就啄上去就開始攻噶啦嘛。但係其實今場其實係俾個波人哋為主咯，即係人俾個波人哋，你自己搞啦，你唔過我哋三閘線位，我哋就唔搞你咁樣咯。呢個情況係咁樣，我覺得。 其實點解我要問呢條問題咧？因為我成日好強嘅一樣嘢就係高貝利時代嘅阿仙奴咧。是球员 个 脑喺球员度， 系 去到酋长时期嘅时候咧，个脑系喺云家度。 嗯， 所以我成日觉得阿仙奴嘅成功必须要班球员自己 有意识、 有意识同埋有开窍。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依然系云家嘅脑子去谂嘅医疗桥嘅时候，我觉得对波依然对喺我眼中系未合格得住。 但系 一对， 即系你咁 谂 啦，呢两年都仲系好多新球员加入啊嘛。 但系会唔会嗰班球员唔敢逆佢意咧？会唔会咧？ 会，我同意呢一样嘢，球员唔够胆逆云加二，好大程度啊。同埋，就算我觉得话以前高贝利最辉煌嘅时期，佢云加会有嘢俾佢，但系班球员唔系话敢逆佢意，班球员系自己个意思，佢哋做到 系啦。 但而家班球员系唔信自己做到，唔信自己啊！以前班法国兵点解咁劲？因为佢哋自己本身，佢哋对大家嘅信任度好高。 但而家嘅情況就係我唔了解大家， 明白 新甲係嘛？仲都算係踢得一年到，都唔係太長時間。 新甲係一個問題。 同埋呢八年啊，傑斯成日抽我哋咧，足球頻道嗰度都講，你每年買一個主。买一个轴心啊嘛，你要屌就屌云家先啊嘛，阿冯总又咁讲，我听到，阿冯总又咁讲，阿杰斯又咁讲，我成日都觉得，冇错，云家系要负责任， 嗯、 但系同时间要考虑云家当时面对嘅处境先， 嗯、 你上头俾压力落嚟，你下低班细嘅又唔听话，咁你留低班唔听话嘅时候，又赚唔到钱，又踢唔到波嘅时候。你上头又嚟闹我，咁云家冇计喎，真係冇辦法喎。你唔同你曼联嗰扎喎，曼联真係你佢哋盘数钱咋嘛，係咪先？ 大把， 唔係大把，负几多咪负几多囉，冇所谓㗎。 俾得起啊，迟啲又搵得返嘅。 但呢堆唔係㗎嘛，阿仙奴呢堆嗰扎董事係真係视钱财如命㗎嘛。即係多一個崩少一個崩同你計㗎嘛。係。即係你要諗下呢樣嘢囉，同埋講真啦，雲家賣咁多個裏面，拿斯你嗰陣時賣走咗，佢自己講幾多嘢影響到球會對波有幾多冇人知。雲佩斯你而家見到個樣係點樣㗎啦。 嗯，動物樣啊。 唔好话人都系动物， 狠样啊， 又唔可以咁嘅。 人都系动物，咁你唔可以话咩噶嘛？你要搵啲更加低嘅去贬低佢。所以其实反慢，我好中意狮子一句说话就系，其实我哋对啲狗系有啲唔公平，因为系唔应该用狗嚟咁样。 新 term 一只狗 系啦， 佢哋今集新 term 啊，猪狗不如啊呢只嘢。 我未听啊，唔好意思， 未听啊。 我今日翻去会 听翻。未 听 快啲听啊！ 我一定会听翻啊，放心。 所有阿迷都应该要听啊， 放心。因为据网上面好多人讲话，今集嗰一个钟头系全部 D 喎，冇任何分析， 得一个字。 佢哋混交 D 埋啊， 系全 D 啊，唔系系要 D， 因为。反慢嘅重任咪要所有人都做到嘢喎，你阿仙奴咁旺勢都反唔到嘛，佢係一定會屌人 嘅。我留下 我係預期到佢呢樣嘢，而且我係接受 的。絕對係啦，呢樣。 冇計啊，獅子佢哋真係。 斷咗纜，因為斷咗纜。 即係有咁嘅球會，有咁嘅球員㗎，算啦。 斷咗道氣咪作下十幾場不敗。就喺曼联度俾人 跌咗，系咯。 网上面我睇足球频道嗰啲人就好嚣张嘅啲曼迷，成日话49不败都系奥脱福死嘅啫嘛。喂，你唔该睇一睇当时嘅精华，朗尼系点样插水嘅？OK， 我系输俾4424，输得甘心嘅。OK， 系喺奥脱福死嘅。OK， 我接受。 系俾喺奥脱福俾人插死嘅。 但系点样死？唔该睇一睇。OK， 点样死？我事实就系事实，系咪先？都发生咗啦。但系我哋回顾下点样死系值得回顾嘅。 曼联系唔中意对历史打飞机噶嘛？ 系啊， 咁啊。講完多蒙特呢一個進攻呢一度咧，今日講下防守。其實我覺得防守咧，莊越位呢一下咧， 係嗰場好 真係真係世界級嚟啊！嗰球嗰個莊越位有一球，即係 兩個下半場，下半場有兩個 線，有一球我唔記得咗幾時啊線，因為後邊阿高斯尼跳一跳啊，跳去前面即刻撞到嗰下就係高漲啊！ 唔好讚咁多高斯尼啊！因為我今日睇足球頻道個 Facebook 已經有人孖叉到雲家 PK， 總之雲家用嘅法國兵係廢嘅。 哦，嗰、那個 Ben Robin 我留言復咗佢，佢竟然 法國隊入唔到世界盃都係雲家錯。 唔係我冇所謂，我明白一個鍾意法國隊嘅人有咁嘅成績係咁嘅，冇所謂。你鬧阿仙奴冇所謂，我明白嘅 Ben Robin OK。我真係覺得你發泄冇問題，冇問題，我唔會加以評論。但係大家睇下留下啲評論，已經代表咗我嘅評論㗎啦。 即係你連拿斯尼都可以入嚟雲瓜數呢，即係我留言都咁講啊，你真係冇嘢講㗎喎。你連拿斯尼呢個走咗成兩年嘅人，你都可以入到去數。 唔係馬尾啊，馬斯馬入埋數啦。 馬斯馬入埋數。 唔係啊，我亨利啊、皮里斯啊、韋托特啊，廢嘅。 係 嘅 ，OK 嘅， 廢嘅 ，OK。 总之坐喺板凳嗰啲都俾人屌㗎啦， 讲真 加数㗎啦。 Ben Robin， 我本身我好鍾意法国，因为大家明啦，阿仙奴根本就法国又云家开头都法国班底起嘅。 係啊係啊。 咁、嗯、我讲真，对于法国输波，我唔开心嘅程度可能同大家差唔多，但系我唔会孖叉落云家一个度咯。 云家系 烧尽咗阿 Giroud。 系，冇错冇错，呢个系 呢个 事实嚟嘅， 系真嘅呢个就 系真实。但你发觉你前锋其他都，喂讲真啦，尼美都 fit 啦， 点就唔多 Giroud 啦， 即系 OK 系咪先？ 有嘢讲有嘢讲，我哋攞支麦噶。 即系我觉得云家系有责任，但系唔好入晒。 错不在佢嗰度嘅，又完全。 即系等同于云家放走云乜乜，云家有责任，但系唔好入晒云家数。 系， 即系你入云家数唔系问题，你唔好成条数俾晒佢，佢孭唔起。 可能条友要走，你都冇办法。 系啦， 焗走。 即系大家个责任分配制啫，我觉得你唔好屈晒佢。系啦。 但系嚟紧呢一场对， 可能法国迟啲反击翻乌克兰咧，大家 拭目以待。 系华哥斯嚟，系华哥斯嚟之前， 历史上好似未有咁嘅先例。 破数据咯，所以 系咯，破数据阿斯隆。 粉哥系咪？粉哥你咪想成为一个得新嘅灯神啊？ 喺呢一刻，的总讲咗句冇可能。 又有冇助语词？ 系拭目以待。但的总呢个礼拜好劲，中晒红晒，系咪？系诶、欸，都冇用啦！我哋礼拜三出街，礼拜二都踢咗啦。 系 啊，唉，冇啦， 咩事啦？ 冇啦， 即系仲买咩啊？ 嗯？ 冇啊！ 冇心水， 冇啊！ 冇啊！ 过咗河就费事翻翻落去。 下次唔中点算？ 系啦，破咗呢个清白之身。 啊，咁既然讲到的总，又讲曼联嗰场。 唉，要讲啦呢场。 阿杰斯就叫我欣赏曼联踢得几好。咁嗱，好认真讲， 欣赏，好欣赏，好欣赏。 有冇判好啊？你个欣赏 嚟讲咧，达成咁系好好噶啦。 对我用字自己理解下。 有标点符，有个开引号喺度啊。 唔系，我会咁讲，策略成功。 系。 但系讲真啦，嗰球角球，阿仙奴自己冇遇到咁嘅情况嘅。 系甩咗一个嘅系。 真系，你都咁讲，阿仙奴本身个防守漏洞喺嗰度系存在嘅。咁我亦都要讲啦，咁嗰场先知道梅迪萨卡病咗，咁我夠膽话有梅迪萨卡喺度嘅情况可能会好啲，我唔担保一定唔会走流，但系起码做球迷嘅安心啲，压场感多啲、有支撑喺度，同埋我哋讲过好多次，华美伦搭高斯治尼有一个好大嘅弊病就系 唔够高啊， 唔系唔够高， 两个就系标。 系两个中意标， 因为两个同一个一同 一种人，同一个 style， 甚至乎你话拉阿沙格尼打中坚，佢都可能 都系嗰一种人嚟嘅。 所以而家阿仙奴中坚点解要买？唔系因为我哋唔够人，系因为冇梅迪萨卡嗰类型嘅替补啫。 头先应该冇 包位多， 唔系而家三个人嘅另一类型。 中坚嘅配搭喺阿仙奴嚟讲咧，一定要有一个系出击型、扫波型，一个系 企位 型， 位 嘅，咁样先系最安全。但嗰场波我哋就係、冇一支撐喺度，所以嗰两个位走失咗，同埋华美伦同云佩斯 friend 到无伦嘅情况之下， 又入埋去啦， 旧情人派胶出动， 好耐冇食寿司啦， 大家自己明啦吓，一个防守嘅 睇唔到就算啦，我唔过嚟逼， 咁系咪要卖啊？华美伦应该要， 唔使卖，对曼联 唔系对曼联出， 对曼联唔出， 对其他冇问题啊，讲真。 横掂佢都话好似嗌话想走啊嘛，之前 贵错， 唔好受啲传媒影响。总之阿仙奴边个冇咩机会出就全佢卖走噶啦。 话走个系 睇翻班 十一月啦，十一月系咁噶啦，冇新闻嘅时候咧就揾阿仙奴去做噶啦。 因为人哋报纸都要 马德钟嚟噶，万能 key 嚟噶， 养活咗好多传媒，我成日都 系啊，养活咗好多人噶啦， 养活咗好多人。 冇阿仙奴啲新闻嘅报纸佬就少咗， 同埋都俾一俾。预告大家又开张期票先，呢啲经常俾阿仙奴搵饭食嘅人咧，我哋嚟紧系会有一集专讲嘅。 哦，即系见到佢就可以 ignore 啊！ 我而家大概个概念就系我会搵100个 source 喺一集里边讲晒呢100个 source 边啲系值得信啊！哦、即系呢啲我哋喺 daily 嗰度出咗咁多年厂务啦， 系 系啦，就整本指南式嘅嘢。系啦，即系我哋自己本身认为 嘅指南， 废话天书 系啦，废话天书就整一集俾大家听下，即系呢一个真系，我觉得好正啊，其实。 你记得兑现你张期票。 喺一男子嘅因素里面，我哋呢啲咁机密嘅嘢嘅时候，係可以反口覆舌。 喂，好 先。喺我记忆入面 去㗎啦。 记住摆埋自己嘅名字上去。 记得 save 呢个第八集啦，大家听完之后记得 save 底啦。 係开咗好多张期票。 咁啊。 结果12月冇一个人够时间录。 係记得大家係记得要 mark 数啊。记住嗱 ,EV 呢个人。开咗张咩期票？ 喂，好咁 记得要还。 咁走数嘅时候要俾人贴街招噶，好危险噶。 好啦，咁 都系 EV 开期票啊嘛。我都冇出声，大家 嗱贴街招嘅时候唔好如我哋啊。 你一个去好啦，你。 咁我唔介意俾人贴街招，但喺我隔篱可唔可以加多个人？ 真系同佢共威啊嘛。 唔係，大家知道我講邊個啊 ？OK， 嗯， 好，咁就喂翻翻曼聯嗰場先啦。 曼聯咧，咁啊，今場咧就有翻發明嚟嘅，但係咧我哋最期待嘅畫面就冇出現到嘅，好可惜嘅。咁咧就係你都估到嘅，我諗。咁咧其實咧，我講翻呢個，其實曼聯係咪真係俾咗好多壓力我哋咧？定係其實我哋自己玩失波係俾咗機會佢哋去做到波咧？咁其實有呢個問題嘅，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征戰連場啊，又地獄賽程又成，咁啊攰就一定㗎啦。咁啊喺全球嗰、那個， 傑斯咪同你講咯，唔好揾藉口啦。曼聯踢得好咋嘛，你根本上俾人哋戰術鉗住曬，咩病啊？咩想話曼聯冇踢咩？曼聯冇踢歐聯咩？係咪先？唔好揾藉口啦，欣賞下曼聯踢得幾好啦。 但其實客觀嚟講，我哋真係 嗰場對阿仙奴之前嗰場波和咗，又射失12碼嘅喎。 哦，都是1-0俾人赢， 因为对中型班啊嘛， 流力对你啊， 哦，原来系咁， 即系嗰三分咧唔重要嘅，我哋呢 三分 咧就重要嘅。 咁讲真，如果俾我系曼联，我真系觉得联赛嗰三分紧要啲，真系唔系讲笑。你欧联咪讲真，佢出局嘅风险系有，但系曼联都试过打欧霸啦，惊咩啫？ 咁系， 况且佢今年，况且佢今年嘅理由多咗嘛？今年第一年莫耶斯教， 开宗明义， 佢出局佢 打欧霸噶啦， 开宗明义有啲名义啊嘛。但系你联赛你冇得死啊嘛，明唔明啊？ 系，明唔明啊？都唔会死啊，第二版啫嘛。 第二版，第二版唔会嘅，点会啫？佢点会落到第二版啫？唔好玩啊！今年学下狮子佢哋话斋。预咗佢哋有一段时间系会上翻头四嘅， 打翻上嚟 系预咗一定会有，因为赛程问题呢、這个预咗噶啦。但系讲真，去到后半 part 就难讲啦，因为 走着潮，走着潮啦，大家睇住嚟啦 吓。系依留翻俾反曼讲啦。 唔系我预咗今日有少少时间去做下反曼噶嘛。 唔得啊，狮子会闹死你啊！你唔讲粗口闹佢。 我好想讲粗口噶，而家知唔知咁好问？ 反慢冇粗口就唔係反慢啊！ 忍咗好耐啦，俾时你忍多阵啦， 忍多阵，好快噶，你可以 就嚟 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 嗱，但客观上咧，呢场咧，我哋真系多人病咗嘅。 我唔会觉得系个藉口咯，因为嗱，我好认真讲， 嗯， 病唔系一个藉口，你后备兵唔够系一个现实， 系， 但系你话你病咁多个，但系你点都会有一两个有质素嘅替补出嚟顶到。 就 係、是、 冇咯， 而家就你咪成日見到冇咯。 你一班殘兵啊，嗰場波係成班殘兵喺度行行企企， 啱啱病 仲企得出嚟嗰十一個， 係即係真係就係凍喺度，就係嗰十一個啦。 攞嚟除咗 呢個我唔會揾藉口，亦都唔會揾任何解釋，係踢得唔好就踢 得唔好，係絕對係講得啱，絕對 係 踢得唔好。 嗰場波你係嗱，如果以最正路嚟講係點咧？同佢鬥撲咯。 嗯， 係。你有老司機，你有韋舒啊，你點解唔出啊？ 出唔到啊嘛，為老司機病 病咗啊嘛，老司機 病係咯，老司機病咗。 唔係即係我話，如果係健康嘅情況之下， 係啊，如果有就一定同佢撲㗎，一定。 但如果你既然知道係要踢呢套方法嘅時候，做乜場上嗰幾個仲有力跑嘅唔去做啊？ 嗯， 即係嗱，發明嚟講真，如果佢係踢翻個全掃蕩型嘅，我唔會話佢嗰場行行企企冇用喎，係咪先？即係你既然阿傑斯都話啦，曼聯嗰場係完全放棄咗進攻啊嘛。 嗯， 喺后面猜噶嘛， 系 啊，你咪叫发明你喺前面做跑狗咯，左扑右扑去咯， 嗯， 你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噶， 你起码压住佢，你如果你系要压噶，你系点咪压到最尽咯，你因为你佢既然佢系打到好似打中型班嘅，见你啲中下游嗰啲方法， 唔系我成日觉得，我成日觉得阿仙奴去到奥脱福，点解咁多人都输咧？怯，一个字怯，同埋保守。 係過分保守。 過分 保守你睇下開賽十分鐘，全部人企曬喺後邊。 如果佢用對多隻 手啊，養三四次叫擁出去啊，佢全部企曬喺後邊。 心魔， 我都想講。雲家有問題，雲家的 雲家係有問題呢、這個題。我真係覺得你對曼聯係得三個字啊，先可以贏到嘅啫，豁出去啊， 啱啊！ 翻主場會唔會好啲咧？ 都打唔贏嘅對手， 我唔介意輸多次8比2或者9比0甚至10比0。你去到奧脫福，你同佢跑同佢搶，一定要咁做。同埋你就算你輸，我哋班球迷會覺得你哋做過嘢。 係你做過嘢，你輸我哋唔會，即係唔會。起碼唔會鬧得好金。 你個積極嗰個心喺度啊！ 係啊， 冇錯冇錯。 你唔好同曼聯打任何咩戰略。快反咩防反唔好同佢提，一落到場， 係 血性同佢跑進佢。 咪咯，你啲今幾季你都係對住呢個人呢隊波，你都係咁怯，你都係打唔到嘅機會。你今年打得咁好啦，你點解唔趁呢個機會打緊殘佢咧？ 對曼聯， 嗱你又講 出嚟啦， 出咗啦， 你又 出咗啦，出咗啦， 唔係對曼聯， 兒童不宜啊！ 唔係我成日覺得對曼聯 最多 兒童不宜啊，對唔住啊， 最多咧好似咧個球位輸阿追啊艾夫拿追唔到啦，一手拱嚟撲你個街啦咁嗰邊， 嗱又 唔係呢個動作嚟嘅，呢個動作嚟嘅呢個。 喺無線啲電影晏晝播 OK 嘅，OK 有問題啦！依場波唔講真 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嗱，你對曼聯你就係心魔怯，你一定要跑盡谷盡，就算輸都好， 起碼都做過嘢。 你俾到對手話俾你聽，我哋今年我哋係正標唔射你嘅， 係咯。 你一定要，你唔可以俾人一路撳住嚟踩， 係。 我而家好唔鍾意呢場波輸波，唔係因為邊個人入波或者冇三分嘅 慶祝，唔係呢個問題， 唔係呢個問題，係因為我哋表現唔到我哋自己應該有嘅態度。 佢頭廿分鐘自己縮曬後邊， 而家係俾人打上一條氣，你自己梗係打殘咗條氣， 唔係俾人打上條氣咁簡單，佢條氣 自己挫住條氣， 自己挫住條氣， 仲要咁樣幫埋人哋。 唔好，我覺得唔好再為自己揾咩理由、咩病、乜乜乜。 係。 你就算有十一個人，你係狼隊嗰十一個人都，你去到奧脫福，你同佢搶啊！ 嗯。 你同佢鬥搶得㗎啦。 鬥撞咯。 係我喂講真，阿仙奴，我呢場我寧願輸六比零，我都唔寧願咁樣輸一比零。 嗯。 喂，真係冇分別㗎喎，講真。 都係輸。 但你起碼你話到俾班球迷聽，話到俾自己班球員聽，我哋有努力過。 嗯， 我哋唔係受制於人㗎。 冇錯。 就算你踢得出嚟個結果係人哋而家同樣角球頂入一比零，起碼你班有盡過力。真係我成日似，我真係我呢五分鐘我都係講呢樣嘢。 而家呢場 盡力， 唯一個安慰就睇到啦，即係曼聯你出咗咁嘅人啦，用埋咁嘅計謀啦，踢得咁巴閉啦。都是咁衰信啫嘛，系嘛？ 都系一球啫嘛，其实 你咪要欣赏啊嘛， 唯一 嘅得几好咯，先咪 你有几好啊？就系、是、咁样啫嘛， 就系、是、入咗嗰一球，就先要领略下到底人哋有几好， 然之后再坐打飞机都要 啦。好坦白讲，我系理解唔到嘅， 唔系即系。叫翻就好簡單，喺英超有邊隊係好似阿仙奴咁怕佢冇啦，係咪？ 嗱，我又要講為曼聯講翻句説話，佢呢一比零，我好認同阿傑斯一句説話係，其實佢係預咗贏你一比零呢場波。 係， 係戰術上佢係 戰術上佢要穩手， 只不過係阿仙奴遇唔到，係因為角球咁樣失啫。 係， 嗯，雲家自己計錯，跟住計甩咗，計漏咗一樣嘢，就係冇諗過上半場咁快失一球，佢自己亦都冇咁樣嘅去應變，去即刻去做一個補救嘅方法，點樣樣去破佢咧？佢一入咗一球，即刻打鐵桶，你係咪應該用翻啲戰術去破佢呢樣嘢咧？我其實之後嘢入咗球波之後，我哋睇一路睇場波，係冇一個針動， 係 冇乜變化㗎，都係咁樣繼續喺度咁猜， 最後 喺度咁圍住個禁區喺度猜嚟猜去，我都唔知猜乜。 最後嗰個變化係就係、是、 講錯啦 最我好中意睇人哋想講錯咧，就係突然間 走 一陣停停。 即係我覺得最後嗰個變化其實就係擺基拿比落嚟嘅時候。即係雲加肯搏最尾基拿比嘅時候，就係衝上去咯。即係基拿比，我好記得就係話佢係推波過多人啦。 基嗱用年輕球員打大賽就係雙刃刀啦。一係咧就怯到無論，一係咧就唔識死衝啊。係得兩個結果嘅啫。而基拿比呢場話俾你聽，佢係夠膽去死嘅。 係 佢係衝得，即係我見到佢係有啲嗰啲局限嘅位係走翻出大位出邊，可以再傳翻。 基拿比係成功咁，係咁向邊發展係 攻 勢 邊 啊嘛。 係啊， 啲人就係 阿斯洛 睇埋，其實防守嗰方面其實係好有問題，好似冇咗梅迪薩卡喺度做領袖嘅時候，即係佢哋好明顯就企曬喺條綠馬線度。插裝曬，即係以前可能有梅利薩卡，可能 等你攻埋嚟㗎啦。 就算 佢位置咁好， 我即係假設係一個罩咁樣啦，個位佢企到好似一個罩咁。但係其實係係咪有梅利薩卡嘅時候，嗰個罩係可以撐翻闊啲咧？咁你冇可能會俾雲佩斯咁樣喺嗰個位度咁樣可以接到上嚟頂㗎嘛？即係如果你嗰時可以擴闊啲嗰個 嗰個罩， 係啊，嗰個罩。 嗯，唔好話啦，其他位梅利薩卡平時企嗰個位。就算喺平時嘅企位方面，佢嗰日嗰場波都係噶，即係冇話一個前企前少少，佢係可以接到好多波。梅薩卡做嗰樣嘢，雖然嗰場波係少嘅，因為我哋係主力壓住喺佢哋半場嚟做呢樣嘢，比較冇咁明顯。 即係個防守係少咗個指揮。 係啦係啦，個指揮嘅嗰個即係定心。 梅薩卡其中一個最可貴嘅地方就係佢有得指揮呢個球。係，即係佢係比較偶像，係會指揮 大佬少少。 所以我哋後防其實有個問題，就係冇人去做大佬，冇人去點其他球員。喂，你企喺嗰面啊！我 唔 係 因為嗰個情況之下，後防太多大佬啊。 嗯， 華美倫本身自己一個指揮型嘅可以，高斯仔本身係一個自己出擊型，佢同阿梅嘅合作係阿梅鬥住佢，或者幫佢做掩護之類嘅嘢。你前發明嚟，你頭先都識講啦，一嚟嘅係後防做嘢嘅。即係又係嗰句咯，即係前面有三角關係混亂嘅核心，後防亦都有三角 關 係 混亂嘅後防， 冇錯啦。所以呢一場嗰、那個分工啊，甚至係 好、這個、亂嘅真係， 係亂嘅， 係亂。 同埋 攻守都 對曼聯，其實而家你見到曼聯點解換咗基拿比之後好咧，就係、是、因為阿仙奴嗰、那個即係傷患問題啦，冇純正嘅逆風嘅， 冇錯， 亦都係後備唔夠純正逆風問題，同埋雲加唔夠膽用基拿比呢隻逆風嘅問題。 佢都睇唔穿佢對面佢個翼原來係咁弱。 唔係，其實曼聯集開始退化呢個問題，我由上兩集都開始講 啦，由季初已經睇到嘅。 曼聯講真，佢最輝煌嘅成績。都是由翼開始，但他由倒退的時候就是由這批翼開始倒退的時候他已經倒退，即是你看到華倫西亞艾樹利楊格即甚至要傑斯去打翼的時候，即是你看到曼聯的翼風上面現在已經弱了，那你翼風上的時候你的翼位自然走上來了，翼位第一個艾夫拿老了 、 你顧得前顧不到後，你 嗰場都係俾人 你搶咗佢七十分鐘體力之後，你再換，譬如好似聯賽杯，我哋上一場咁換隻貝連入嚟啊。 係啊， 其實一定恰得死艾夫蘭， 係咯， 就算恰唔死都跑死艾夫蘭。 今場基拿比其實就係同阿貝連嗰個嘅 效果咯，同埋你跟住你計翻其他嗰啲左閘咩混入咩史摩靈乜鬼達斯華兄弟嗰啲，都仲係亂嘅，其實恰到佢。但呢一場阿仙奴就係 Peter 爸爸個問題， 就係自己戇居啦， 假翼多冇真翼， 係你見啲波嗰啲翼咧，係喺翼真係即係翼，但係出波一路又出喺中間，唔係出去中間咧就猜翻去中間，但係嚟嚟去去啲攻勢就係喺中路度做。 其實史摩尼係 一早已經係可以恰佢啦，佢本身打中堅，即係其實開波前啲球評即係啲旁述都話，你揾個中堅褪去右閘，你轉身咁慢，你擺。你擺隻翼落去，你一個轉身已經恰到佢。 我唔會話其實阿仙奴如果俾我對曼聯，我會點教咧？即係如果我是雲家啊，真係。 如果你是雲家，你講。 我第一個時間我會擺基拿比打右翼先。我夠啦，因為我睇準佢， 絕對 閘位唔好。 真係咁薄？ 真係咁薄，我真係夠膽。 擺埋公司量我啦。 我睇幾多 U21 啊？我點會唔夠膽放基拿比？ 唔使出公司量啊！ 如果我係， 唔使你係 出蒙利爾啊！蒙利爾喺後備啊！ 撞死啊！ 我係咯，我會出蒙利爾。 蒙利爾喺後備啊！ 順便鎖死埋雲佩斯喺左路嘅位置。 係 啊， 順手啊，直情。跟住中路 Jurro 一定擺中間，但係後邊嗰個會擺邊個咧？一定擺藍斯，因為我睇咗曼聯嗰兩隻中堅轉身慢。藍斯的後上位配合埋做 room， 我唔會同你打地面戰啊！呢場 二傳， 我係咁叫阿路斯基啊， 係咁啄， 吊上去， 中佢嚟吊上去咯，做 room 線咯噃，大家放棄條中場， 咦唔喎，如果你鬥 你 中場冇用， 我 鬥張上去會唔會擺賓特拿喺前面？ 應該咁講，應該係曼聯對 或者 係 後備， 應該係翼位或者邊路之間嘅對決咯，即係大家係好少企喺中間去咁樣踢。 從來都係啦，從來都係俾阿仙奴俾利物浦，即係俾曼聯恰曬落位啫嘛。 但文家依然用於 啲咁保守嘅戰術， 其實真係心態問題，我覺得文家好想用佢自己嗰套去擊敗曼聯。但好明顯，而家話俾你聽，你自己嗰套係俾人哋食住。你唯一贏到費格遜，因為我覺得呢場波完全係費格遜喺後面指揮嘅。 係， 唔係莫雷斯啊，係費格遜。 費格遜話：你打翻我嗰套咪得咯？ 你有我嗰套，都係嗰班友啫嘛， 咪咯，都係嗰班人啦，都係用 你 咁嘅方法。 對曼聯，你贏曼聯嘅方法得兩個嘅啫。你 唔好賣張飛俾費格遜。 你冇咁知入場， 唔係你一係就全線跑狗同佢鬥體力， 係啊，鬥爆 進地一波。你一係就到時啲翼好翻曬嘅時候，我唔介意 放 雙翼為搭雙翼前面打，放棄條中場， 咪咯。 擺正兩個防守， 用佢當年佢用嗰啲咩七後衞戰術咪 攞 嚟戰咗，倒翻轉頭咯。 我驚咩啊？喂，我後邊沙格拿，跟住嗰邊擺個傑比斯、蒙利爾。跟住嗰邊我唔擺讚堅信，我擺貝連，前面擺基拿比，跟住左邊擺個張伯倫， 我覺得咧， 前面普多斯基、和確特、基羅特，中間發明呢一個做數得啦， 鬥爆！ 我真係頂你個仔啊！真係 兩邊輪住爆啊！ 打 FIFA 咁， 記低佢先啊！ 喂，你哋班僆仔咁中意打機嘛？而家就 打 Win 領先屈速㗎啦，打 FIFA 屈唔到速㗎啦， 黐線真係㗎！你而家對曼聯，你繼續用呢種猜滲入嘅方法係冇意義啊！ 佢全射中間就你就入唔到㗎啦， 冇意義啊！真係啊！你一係你就一月揾個突破點嘅前鋒，好似蘇七嗰啲，一隻老鼠仔喺前面扭死你班曼聯，係 啊係啊，冇錯， 一定係咁做㗎啦！而家對曼聯，喂真係喎、啊！而家曼聯俾人睇通睇透㗎啦，真係係雲家睇唔透㗎咋呢場波， 冇錯，哎好啊！呢、這個 comment 我中意， 解迷啊！ 嗱，所以佢足球頻道成日話我哋唔鬧雲家嘛，今鑊就鬧一轉雲家俾你， 抵鬧啦呢鋪雲家， 雲家就因為佢話自己唉對咗費格遜十幾年，今場 好懷念佢啊， 好懷念自己， 佢話好懷念， 方寸大失啊， 讓咗三分， 對費格遜十幾年你都未知對方點樣打，你係咪抵死啊？ 即係抵到死啊！ 咁好多年嘅啦， 所以點解我哋呢場咁氣憤？唔係氣憤邊個入波，唔係咩慶祝。雖然都氣憤， 到而家未講到呢一點啊！ 係啊， 仲未講啊，已經氣憤啦。 最嬲嘅一樣嘢係自己輸俾自己嘅呢場波， 心魔問題。 阿仙奴永遠都係咁嘅喎，永遠都係自己輸俾自己。 阿仙奴對車路士唔驚，輸咪輸咯， 係 照樣。 唔係即係喺主場五比三嗰次啊，定六比三嗰次啊？即 係 嗰次其實睇到 主場嗰次， 係啊，空群而出啦，係咁懟嗰嘢咧。 嗰個拼勁啊，好緊要， 嗰下都好重要啊！ 死咪死咯， 係啊， 係咯，我最中意佢就係嗰啲死咪死咯，去咪 或者撲仔喺度入波啊，撲喺度點樣夾翻起身即刻入波啊！ 以前點解我咁 enjoy 阿仙奴啲波就係喺高貝尼，我唔係話要踢幾多壓上嘅波係咩？係嗰陣一出嚟已經話咗俾我有信心贏到呢， 一定要贏。 係一出嚟，你見到嗰十一個人個樣，你就已經知道 冠軍樣。 佢話俾你聽。呢場波我唔知贏唔贏到，但我有信心去贏。 乜贏樣啊？ 我有信心去贏，呢一樣嘢緊要。 係啦， 好，而家呢一節氣氛到而家先，下一節繼續氣氛落去。 好，仲氣氛啊 ！OK， 仲氣氛。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